在大冷天的时候，鹅毛大雪，这把扇子还是要派用场、没有扇子，有时候我们会没有扇子的时候，这个书就不能说这把扇子非常要紧，所以很多、非常考究的说书先生，他这把扇子，他有很多扇子，他说什么书的时候，他用什么扇子。而且都是名师所画的，骨子也是非常考究的。 你看这个，虽然说唱评弹呢，咱们这个道具呢不是很复杂很简单，但是没有那是绝对不行的哈。你看呢，一听咱们这个广播呢肯定是北方的广播电台了，到这儿咱们是把这个评弹呢给说了一溜够，主要是做了一些介绍。我知道在南方呢，像很多的这个江苏啊、浙江啊、上海啊、苏州等台的这个电台呀、还有市电台呢，都有咱们空中书场节目，上海呢还这个专门开辟了电视的这种书场，都是评弹节目非常多，那边当然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，是吧？ 是 啊，现在你们这个评弹到北方来演出，比如说到北京来演出，这个效果怎么样？ 应该说是因为评弹以前经常到北京来演出，就是我们以前一年一次，基本上保持这个常态，但是北方有很多南方人。但是南方人他当然就是评弹是自己的剧种，曲种 乡音的 乡音，但是也有很多北方人，北京的北方的，他们对评弹非常感兴趣。因为什么？我们知道评弹是江南的苏州的这个小桥流水啊，亭台楼阁啊，也是北方人非常喜欢的。 是的，是的。 所以他们到苏州去游览的，比方说周庄啊、同里啊，这些都是评弹的故乡。所以评弹这个曲种也代表了这样一种特色。所以他们听到以后，我们那个尤其是女孩子吧，他们那个旗袍，各式各样的旗袍，拿着琵琶在这么清幽婉转的唱，就是代表江南一种特色。他们觉得非常的。有意思，非常的觉得欣赏。 我们的编辑沈孝昌呢就是南方人呢、他特别爱听这个评弹。我呢说不上特别爱听啊，但是我确实觉得他那个发音吐字旋律非常美，非常美，非常特别。 是 说到这个美呢，你们这个上海评弹团呢最近也是经常走出国门，甚至呢这个国外的人呢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评弹，把这个中国评弹呢誉为是中国最美的声音，是这样， 有这种说法 啊。在台湾他们 台湾地区， 对，台湾地区他听了那个评弹嘛，因为他跟我们毕竟是同根同宗的，所以我们的东西，我觉得到那边去唱的话，那些观众的接受能力真是超乎我的想象。因为我们徐团长也一起去，然后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话，那些观众简直是痴狂。那个他们语言其实并不懂。然后我们就打字幕，通过这个形式使他能够比较近的跟我们接触。除了去演出，我们还去讲学。在台湾的那些大学里面， 就是推广普及平台。 是，而且我们居然有时候，我记得我去讲学的时候说了我们徐团长的一个杜十娘投江，就是我们这次公演要演的一个剧目。然后在讲学的时候，在大学里课堂上用普通话说，然后再用苏州话演绎一遍，居然那些学生听了都哭。都出眼泪 啊！那你们问他为什么能这么感动吗？ 我问他们，我说你们能懂吗？他说我们就感觉到你说的那个人物就感同身受。那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评弹艺术的特色。它是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。 是的，那我们说了半天这个评弹呢，实际上我们这个背景音乐呢正在放的是这个蒋月泉先生演唱的《杜十娘》， 对， 是吧？现在呢，咱们听几句好不好？ 好。 身嫩，归公子买家。 当然了，这段是战长沙，战长沙。 送来这大明天。红雨一再开，兵人老子娘子他是开弓，出风迎人。

它非常的美，他觉得。当然我这是黄婆卖瓜，自卖自夸了。 没关系，你们唱一唱，然后让听众感受一下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嗯。 孤单单，独自到小巷子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，她哭泣。轻敲铜柜叮当响，与那紫竹相比忙开门，是大儿一生下还能你大心恩，姐姐呀，我是放心不下你林姑娘，所以得的谁来分啊年，他们迎来一道这病，他与这吉他气息不足声，一个儿叫林妹妹，一个儿把别兄称，他是银衣飞开双泪淋，是大哥哥啊，儿傻傻他的脑不给人。 哦哟，太美了太美了，非常好啊。听众朋友怎么样，这个是现场演唱的一段啊，哎呀真是太美了。这一段呢是属于传统的段子了， 非常传统， 非常传统的， 基本上就是我们基本上演员都要学这个 哦， 这个是经典的， 经典的， 很多票友啊爱好者都会唱 哦， 都能唱。 那这段呢属于是光说哦，光唱 光 不说， 这就是一个开篇， 这是一个开篇， 对， 这个开篇。比如说这个光说不唱那叫评话， 评话 光又说又唱那叫弹词， 弹词， 咱们这是开篇， 开篇也是弹词里边的一个一个小的小的小的一个范围。 如果细分的话呢， 细分的话 有的开篇也说话，那叫对白开篇。 哦， 这是呢，就是时间比较短。 对， 但是开篇呢，总的说来呢，开篇就是光唱的。 哎呀，我觉得只有南方能够孕育这样的这个种类的这样的东西，我觉得特别细腻。 北方的 水土一方， 真是一方人。非常细腻，你像北方的东西就更加粗犷一些，二人转的那些更加粗犷一些，咱们就真的很细腻。 不过我们也非常欣赏这个 心理 京韵大鼓，那也是很 有 味 的， 各有各的味。那北京也有很多的这个 北方曲艺，当然也吸收很多东西。 对，我们的老师他都会听京韵大鼓啊，京剧啊，像我们也都喜欢。 甚至很多的这个演唱当中也吸收了各个剧种之间的一些艺术啊，丰富自己的艺术。 是，这是互相的一个 相通的。 对对对。

其中安堂任母一折更是在观众中广泛传唱。开始第一句，世间哪个没娘亲，在没娘亲三个字上唱得一字一顿凝重悲壮，一下子就把听者带入了徐元载的感情世界中。寻不到你娘亲，我绝不转家门这一句，唱到我绝不转家门的时候，几乎是一字一泪，动人心魄。请听蒋月泉演唱的《安堂任母》。世间哪个没娘亲？ 世界哪个没娘亲？ 可怜我却是个伶仃孤苦人， 口啊里哦却是个伶仃孤苦人。 若不是一首血诗我亲眼见，尽将养母当亲生，十六年做了梦中人， 今家养母当亲生，十六年做了梦中神。 不见娘亲面，痛彻孩儿心，须知无娘苦，难隔骨肉情。娘亲啊， 不见娘亲痛彻孩儿心，须知无娘苦，难隔骨肉情。娘亲啊， 哪怕你在地角天涯，也要把你娘来寻。 哪怕你在地角天涯，也要把你娘来。 寻不到你娘亲， 寻不到你娘亲， 我绝不转家门， 我绝不转家门。 步匆匆直往安堂去，见绿杨漂浮碧波青，跨过板桥到安门。 不匆匆驶往安堂去， 听众朋友，蒋月泉演唱的《评弹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，比如减少垃圾，美化环境；有些东西分比和好，比如垃圾分类，变废为宝；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大家的环境